间十七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下午五点。厦门，在这里你会发现，你追赶的生活，也许却被你抛在了后面。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五点到七点，关注微信账号婚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百变辣妈袁一，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最小雨，豪嫁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红，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最大的鱼市场是日本的驻地市场，一吃就停不下来的夜市是新加坡的牛车水市场，想喝杯热红酒绕去德国的圣诞市场。 苗山带您玩转市集， 美好生活淘来给你。 北京时间的17:01，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网友朋友准时收听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日版的玩转市集，我是苗山。从这个进入暑期开始呢，海外游学的广告就占据了各大旅游网站的抢眼位置，什么美国东海岸的名校游啊，还有英国百年贵族学校体验夏令营啊，这些名目各异的游学产品真是看得让人眼花缭乱。尤其是一些热门的欧美国家的游学线路呢，虽然价格普遍在3-4万以上，但都早早的售罄了。如今呢，假期已经接近尾声，很多抱团的同学们估计已经游学归来了，那他们真的通过这次游学有很大的收获吗？我们今天呢就来做一期市集特别调查，是游还是学。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块聊聊这个话题，到底是游还是学呢？跟我们一块探讨的嘉宾呢，首先会给大家介绍的这位是国内知名的国际教育专家，近20年高校一线的教学经验，熟悉欧美高等这些院校的体系，还有各类院校的特别的专家，邹志杰邹老师，欢迎。 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主持人大家好， 欢迎邹老师。另外这位同样是我的同事，来自北京外语广播，而且做了双语小记者海外拓展营创始人这个活动之一的张毅杰，欢迎。 听众网友还有主持人大家好， 欢迎两位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从第二个时段开始到第四个时段，利用三个时段的时间和大家一块探讨一下这个话题。因为我相信在这个假期当中，很多人已经参与了，或者有一些家长朋友以及孩子们都观望想参加，今年没参加可能明年想参加。所以今天这期节目咱们一是总结这个暑期很多的参加个这些无论夏令营啊或者是游学项目的一些同学们，或者是有一些家长朋友甚至和孩子们一块去，我们来听听他们怎么说。另外呢，咱们也从两位教育专家的角度来说一说，到底这个游学产品值不值得去，到底去了之后是游还是学，到底该偏重哪一方呢？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听友朋友参与到我们的讨论当中，希望您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左下角找到我们的节目名称潮流梦工厂，点进来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所有的现场内容。同时节目当中还为大家准备了丰富的视频资料，稍后我们一块欣赏。如果您在微博上面或者是一直播平台，也欢迎您搜索活力982，同样可以找到我们。那在节目的一开始，还是老惯例，进入我们节目的常规第一个板块，潮流风向标。 这个板块呢，和大家盘点一下本周发生的大事小情。我也邀请两位的嘉宾加入到我们的讨论当中，一个咱们一块了解一下。首先就是，既然我们今天话题是跟暑期分不开，那第一个小新闻吧，也算是对暑期的一个总结。转眼现在已经是八月中旬了，随热闹的暑期旅游市场目前已经逐渐的接近尾声。相比之前的出游高峰期，那最近很多的记者就采访了旅行社，旅行社方面就表示，亲子学生族的出游主力现在正在骤减，八月下旬的旅游价格开始大幅的回落，不少游客呢都赶搭暑期的末班车错峰出游。错峰出游的意思一定是在价格方面最近出行是有优势的，所以错峰出游在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可能还真能节省不少的费用。首先第一个小标题和大家分享，就是东南亚的线路降幅超千元，怎么回事呢？据了解啊，这个暑期结束不仅意味着各地的游客量有所减少，出游的成本也会相应的降低。业内人士透露，八月下旬到中秋前呢，是全年性价比比较高的时间段之一，而且也是错峰出游的好时机。进入八月下旬，出游的人次会明显的减少，旅游产品主要构成当中呢，是机票酒店的价格也会相应的下降，游客呢能避开人流的高峰，享受惬意的旅程。根据这个数据显示呢，进入八月份以来，八月中旬是整个暑期国内酒店预订的最高峰，八月下旬的预订指数呢则是急转直下的，整体与暑期的旅游市场的客流走势是同步。目的地方面，咱们了解一下，北京、上海、深圳、杭州、广州、武汉、成都、重庆、西安、郑州十个城市的暑期酒店预订指数位居是全国前十位。此外呢，厦门、三亚、昆明、大理、苏州等热门旅游城市的酒店预订指数呢也是排名靠前的。当然这个当地酒店的预订量明显是受暑期的旅游客流而驱动。我想知道一下两位，桑桑就别说了，还没孩子就宗老师，您这个暑期怎么过的呢？ 我呢因为是在做这个国际交流方面的工作，所以呢在我的一年当中呢，暑期也是我最忙的时候。 对 对，那么通常大家在度假的时候，我都是在工作。因为尽管我在高校里边现在已经是暑期，但是因为工作的性质吧，因为这个国际教育交流方面，所以都是学生，不管是游学呀，这个是学习这个外语啊，准备出国啊等等，这些呢都是暑期是学生最多最忙的时候，所以也是我最忙的时候。对， 所以这个期间您就工作了也没休息哈？ 没有没有。 哦，我其实以为有暑假的人都敞开了玩呢。 对，我也以为是呢。 小哥多羡慕啊！ 头衔去了一趟呼伦贝尔。 您看看， 还是玩了。 哎，这个话题你看得一步步挤。 对 对对，因为我们呢从7月20号左右都已经放暑假了，所以我到现在呢只大概休了4-5天吧。 哦， 对， 挺忙的。 对，是。 所以这个暑期呢是以工作为伴，但是呼伦贝尔这一趟也是忙里偷闲 啊。最热，北京最热的那几天， 最热 那呼伦贝尔， 躲了是吧？躲太阳。 其实我刚才一看那个苗山分享的这个旅游的热门目的地，我第一个感觉就是哪儿都热。 对对对对，现在就是全世界都热。 对 对，草原还是很好的，因为大部分的时候你像早晚都是18度啊，我们去的时候是七月底八月初， 对，正是北京最热的那几天。 热的那几天，对，基本上白天的时候也就是27-28度，然后早晚呢可能就是20度左右，草原还是很舒服的。 那还得带个像冲锋衣之类的。 对，他们都带的，因为到草原上尤其早晚的时候还得需要比较厚的衣服。 但是我想知道，就是呼伦贝尔您这肯定不是第一次去了哈。 对， 我想知道这次暑期出行的价格是不是较之前肯定要贵一些。 要贵，尤其是住宿就很紧张嘛，因为我们是临时决议的，在那边 还不错，还能订上。 对，还托了那边的朋友，有很多地方就是就是一个床位都找不到， 一个床位都难 求。对对对，价格呢不管你吃啊住啊都是比较贵的。对对， 所以暑期总体来说，就我们刚才提到为什么错峰出游，就是因为八月上旬7月底的时候是最高峰 对 吧？ 七月底八月初到八月上旬，这都最旺的时候。 现在中旬开始了，是不是很多学校还是有返校这事儿？ 返校应该是在最后一周吧，8月30号31号才会返校。对，但这个时间 说一点扎心的话，可能孩子们要开始补作业了， 对， 所以家长会希望 20号之前回来， 对，希望他们能够在家踏踏实实的待一段时间，这样的集中精力把这个暑假作业好好的补一补。 俗话说就是收收心， 对， 是吧？ 对， 你像有些高中我知道的，对于比如新高一，他们大概8月25、6号就开始军训， 嗯， 然后一直到9月初这样子就接上，收收心嘛，军训一下， 对， 然后接上就开学了。 哎，而且包括就是在这个暑假，对于很多毕业生来说，无论中考毕业还是高考毕业，他们都会为了进入到一个新的学校做准备， 对， 所以一般就是8月中旬开始，孩子们陆陆续续就是调整一下要回来了， 对， 所以我们刚才提到的错峰出游，就是这个时候你要是出去，肯定比之前要便宜好多， 对，对， 价格肯定是一个很有诱惑力的选择了，但同时，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好多家长也是挺无奈的，只有寒假和暑假，他们能够和孩子一起出游，倒也不是说我们大家非要挤在这段时间里， 没办法， 对，想亲子时光的话，可能只有这段时间，所以呢，有一个可能性就是你走到哪儿都是这种亲子游的，也占了游客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比例吧，所以呢，如果在这段时间的话，可能相对的来讲，亲子游的比例呢也会降很多。 对，其实我在想啊，就是几年前的时候，那会儿咱们有时候去欧洲旅游，发现8月份我们觉得不错的时间哈，一出行发现没有什么人，但凡遇到困难找当地的部门解决的时候，发现没有人在那儿，人家说 休 假了。 对， 我们以前就说，哎呦，怎么国外这个8月份就是各个岗位都没有人了？那个时候咱们还不是特别明显，但随着咱们现在就是收入越来越高，生活水平越来越强，我们也开始利用假期的时间带孩子出游，你会发现现在全世界到7、8月份暑期， 对， 就岗位上的人都留得很少， 对，都是旅游，因为国家现在尤其 也鼓励 要把包括公务员呀，包括事业单位啊，你的年假现在国家也都鼓励我们休嘛， 对 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再加上孩子们暑假，暑假因为刚才脏脏在讲那个寒假，因为寒假呢，第一有时候气候，大部分时候气候不是特别好， 天气有点冷， 第二又因为春节的不知道什么时候过， 团聚嘛， 那可能就没有太长的时间， 对， 因为毕竟暑假就2个月嘛，差不多哈，1.5个月到2个月，所以呢， 寒假首先它就短， 对， 再加上又赶上咱春节， 又不一定什么时候， 对，跟老家得团聚，所以可能出行困难一些， 对对，所以暑假就是最棒的 季节， 对， 亲子时光， 对， 最棒的季节， 对。 那咱们了解一下，数据显示是8月下旬出境游的价格普遍下调，尤其是泰国、日本、越南、新加坡等出境的短线这个热门目的地，目前降幅都集中到20%-30%。另外，欧洲、澳大利亚这些出境的长线，目前目的地的价格也是出现了下滑，价格现在动不动就上千元。咱们举个例子啊，8月27号从北京出发的泰国曼谷、芭提雅、沙美岛6天或者是7天游，价格是3999元，较旺季下降了达到1200元，因为在旺季它普遍价格是在4500左右。然后此外呢，国内有8月下旬起，这个产品价格也出现不同幅度的下跌，尤其是三亚呀、丽江啊、大理啊、桂林、长白山等热门的目的地，降幅是较大的。三亚部分线路目前降幅已经超过了30%，所以最近你要打算有一个2-3天、3-4天短时间的游，这两天是一个入手的， 对，对， 好时机吧，算是。那提到了降幅这件好消息，还得给您提一个醒，因为最近可能一看，哎，价格走低了，是不是要赶紧入手机票或者一些自由行产品？在这儿给您提醒一下，就是购买低价机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看清使用条款。这个暑期呢，对于自由行的游客来说呢，机票价格变化是比较受关注的。八月下旬，不少航线的机票价格也是出现了滑落。数据显示呢，暑期民航国内航班平均票价在800块钱左右，最高是897元，最低是681元，这都是不含税费的价格。其中最低票价预计出现在8月29号、30号、31号3天，有最近出行的朋友注意一下这3天的机票，或者是关注一下这3天出行日期在内的机票。据了解，这个暑期机票和高铁价格差异因线路而异，整体来看呢，机票最低销售价格和高铁的2等座价格已经接近了，所以机票平均销售价格和高铁的1等座价格接近。此外呢，据了解，不少游客为了省钱，还会选择中转联程的机票，或者提前购票抢一些超低折扣的机票。但是旅游业内的人士就提醒说，购买这一类的机票您一定得谨慎， 因为联程机票应该注意有过境签这个问题。过境签是指旅客乘飞机途经第三个国家的时候，需要取得过境国家的过境许可。因为不同国家的过境签政策差异较大，所以旅客一定要在出游前确认是否需要签证，以免发生不能入境的情况。而低折扣的机票往往退改签的手续费也比较的高，旅客购票的时候不可唯价格论。这个白菜价机票通常是有严格的使用限制条件的，还是要注意退改签规定，避免因为行程改变而遭受不必要的经济损失。反正上半年的时候我们说了好几条这个关于退改签造成纠纷的消息，就是因为有的时候大家急于抢一些低价机票就没看那些小字儿。有的时候航空公司也不是说故意的，因为是我低价销售嘛，那我就希望你不要变更，因为我就希望你们买完之后你确定要走，你要确定不走的话这钱我不退，很多都是这种情况。所以呢，一旦这个有价格下跌趋势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些条款。 嗯， 你们二位肯定是专业出行人士，所以 其实我可以讲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 是有意思还是 这是一个经验也是一个 惨痛的代价。 没有惨痛的代价，但是挺有意思的。就是我们知道在欧洲，当时呢我是在英国上学的时候，我呢是去德国。我们知道在欧洲如果你提前订的话那个机票可能特别便宜，我抢了一个一欧的从伦敦到法兰克福的机票。但是这种廉价航空呢，它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的机场通常不是你认为的就是最主要的那个最大的 机场， 比如说应该不是，如果在北京的话可能就不是首都国际机场啊。对，所以呢这个一欧的机票呢确实很便宜，把我从伦敦带到了离法兰克福2个小时车程的一个机场。所以我从那儿呢花了12.99欧吧，买了一个大巴的票，就是到了这个法兰克福， 加一起才13欧啊。 对，但是我的目的地不是法兰克福，我的目的地是慕尼黑。所以其实我绕了一个大圈，大概用了大半天的时间吧，就和我从伦敦飞慕尼黑的这个联航机票就是有点差不多了。 时间，你说的时间差不多对吧？ 不是，是价格也差不多了。 时间花的更多了。 时间反而花的更多。实际上我当时就是因为你受到了一欧机票的刺激，刺激完了之后呢你就想说管他呢，反正先到了法兰克福，都到了德国了，不行我在法兰克福先转转或者怎么着的这种。然后之后你再开始算的时候，一个是时间已经其实挺长时间，像邹老师说的时间挺长的了，再有一个其实也没省什么钱。 没省什么钱吗？这加一起我听上去19欧啊。你要连程直接飞到慕尼黑也不贵是吗？ 你可以再抢，就是相对便宜的。 对，你当时为什么没抢一个就直接飞到慕尼黑？ 因为你会看到这样，就一欧和39.99欧，你觉得你会抢哪个？ 我抢一欧。 对，所以你就肯定会被一欧所迷惑。 方方是不管去哪先抢到一欧。 对对，先抢到一欧。你想说哎呀这一欧这便宜都占上了，到法兰克福不行待两天都合适啊。所以就是特别是在这种的时候吧，还是要算一下就是你整体的消费和你整体的这个时间。 我还想知道就是啊，给你拉到法兰克福以外2个小时车程的地方，那个地儿就没有一个大巴车直接可以开到慕尼黑吗？ 好像还真没有， 就还要倒一下。 对， 但是你知道你那会儿上学咱们缺的是钱不缺时间， 对 不对？ 是这个问题。对， 就看咱们图什么。 所以我实际上可能是一早就出发了，晚上9点多才到慕尼黑。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说确实没什么损失，经济上也没什么损失，时间上没什么损失，因为我去的那个时间刚好是慕尼黑啤酒节期间，所以呢正好是德国的秋天，等于我坐那个大巴车呢刚好2个小时，真是饱览了一路之上的这个特别美的对景色，就两边的这个那个树，你能想象出来秋天的那个树的那个感觉哈，你就觉得说虽然当时算的说哎呀是不是吃亏了，但是想说行管他呢，反正看了这个也不吃亏。 出去旅游的话不管发生了什么还得心态好。 对对对，一切都 其实本来耽误了很多时间， 是 觉得享受一路的美景， 因为可能几个小时我就从伦敦飞到了慕尼黑了，但是我这一通折腾，然后我也去了一下法兰克福，虽然我没有过多的停留吧，但至少这个城市呢我也有一个大概的这个认识了。 你专程去旅游你可能不会选择去法兰克福，因为这个理由 大部分都是转机啊，或者是 对因为这个理由你顺便就看了一下，而且呢您这还连人家你要是问廉价航空，人家会说你看一欧的机票人还送了美景给你。 对，是的， 对不对？ 对，所以你看到一欧机票 票的时候你会毫不犹豫，但是我想说的说我为什么说它还挺有意思，就是后来我算的时候我就发现如果你是整体计划行程的话就是还要全局考虑一下，因为不像我们那会儿当学生嘛，时间那真的就是 充裕， 对，就不算什么，如果 只要能省钱， 对，如果你还能拖家带口的话你想整整一天那么长时间的这个在路上奔波的话，其实对尤其是老人和孩子来说其实挺辛苦的，就这个时候就时间对你来说就是最重要的，那你就去平衡时间和金钱哪个对你来说最重要。 所以我们本来是提一个醒，现在提两个醒。第一个提醒呢，就是购买低价机票的时候您一定要注意看清使用条款，就是退改签细则。另外一条就是您在看到低价机票的时候，虽然咱们不能停留那一秒，因为你停了那一秒可能抢 不 上， 对 对，但是还是要想想，看一眼目的地，就是统干全局一下，看您这趟行程紧张不紧张，如果不紧张的话你就肆意的去抢吧，如果紧张的话您就稍微思考一下。好，这个时段的最后一点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上海的旅游节，现在金秋举办，现在正在进行，哎，马上就要举行了，下月15号到10月6号上海旅游节，今年据说有更多的中外民众参与到这一个国际性的盛会当中，共享美好生活和休闲欢乐时光。据这个组委会的官方介绍，已经有28支境外的表演团体确认会参加到下个月的上海旅游节开幕大巡游的活动，比较去年的数量是大幅增加。这些境外的团队分别来自26个国家和地区，其中的厄瓜多尔还有秘鲁的表演团是首次参加上海旅游节。为中外观众带来视觉盛宴的25辆开幕大巡游花车中呢，不乏来自境外的新朋友，适逢中国欧盟旅游年以及中国加拿大旅游年，分别代表欧盟和加拿大魁北克省的花车也将会首次来到上海献演。作为上海旅游节的传统福利，已经有70多家主要的景区景点将会参与到旅游节的第一周面向中外游客的门票半价优惠活动，景区景点数量较去年也是增加了 10% 左右。今年上海旅游节期间举行的70多项特色活动当中呢，不仅有以打响上海的四大品牌、长三角旅游一体化、黄浦江游览等为主题的系列活动，也有相当一部分节庆活动为中外的游客、国际社区的居民、国际学校的学生等设计，为外国的游客深度体验提供中国元素。最后一条消息来自于香港，因为现在啊，此时此刻香港正在举办香港美食博览会，这一次的博览会首推餐具借用服务，宣扬环保理念。这次博览会呢，展示了世界各地的特色美食，吸引大批的市民进场参观。主办方首次推出了餐具借用的服务。这次博览会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办，汇聚了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60个参展商参与到展会其中。展会呢是分为三个部分，包括展示顶级佳肴的尊贵美食区，以及面向公众和业界的公众馆，还有贸易馆。据咱们节目前方的小伙伴来报啊，每天现场据说都会聚集一大批的爱吃一族，他们拿着购物清单，推着手推车争相到不同的摊位抢购食品，什么土耳其的无花果呀、韩国的辣炒年糕、日式面条等等，食品款式集中，什么都有，最重要的还是比外面价格便宜不少。活动将会持续到后天，此时此刻正在香港旅游的朋友，您就可以顺便去那儿逛逛，如果您打算明天后天来一个短途游，也别忘了错过，千万别错过这次美食盛宴。不知道二位对美食感兴趣吗？ 有人对这不感兴趣吗？ 有， 你 我。我其实在节目开始之前我还说最近呢打算减肥两天，昨天夜里做梦都梦见什么牛排啊、鸡块啊，这真的平时喜欢吃的东西昨天夜里都梦见了。 但也没有行动是吧？ 没有行动，但是有的时候会有一个习惯，就是我家有一堆零食桌，就好几个桌子都摆着零食，我管那一堆叫零食桌，零食桌上摆着就是不同品类的零食，我有的时候会下意识走在那儿撕开一个，刚要吃突然想起不对，我这两天在减肥，我只能吃规定食品，我又封上了，就这个动作这两天持续了3次左右。 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对自己一个很好的磨练。你像我，你看我这体型，当然就知道我是怎么样。吃对我来说意味着 什么？好实在。 对啊，对啊。 嗯。 然后呢，我是经常的，比如说晚上有应酬的话，我看着一桌的美味佳肴，绝对是没有这个苗山这个毅力的啊。所以呢，我给自己如果要减肥的话，就尽量要避免去参加， 好的， 减少。晚上的一些， 那我才是对自己的一种磨练嘛。 就是最好少参加活动，省得给自己带来那么多刺激， 对 吧？ 对。 但是宅在家里不是更想吃吗？特别是你在朋友圈啊，或者是在微博上面看到别人深夜报社的这种恶行， 我有一个办法，就是睡觉。 睡觉，对。然后梦里去想想就是。 好了，收音机前听友朋友，咱们听一首歌放松一下，然后从下个时段开始，我们节目呢将会开启我们的市集小调查，聊一聊这个暑期到底朋友们是游了还是学了。所以稍后见，希望您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不但有视频，同时我们的聊天室也打开了，等待您的参与。如果您对于游学这个话题有话要讲，欢迎来言，这里是玩转市集，我是苗山，稍后接着聊。 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 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Fashion, Vogue, Style, Makeup, Trending, Ciao。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百变辣妈袁一，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醉小雨，逃嫁狂人苗山，伪装小仙女一梦大猴，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最大的鱼市场是日本的驻地市场，吃就停不下来的夜市是新加坡的牛车水市场，想喝杯热红酒要去德国的圣诞市场。 苗山带您玩转市集， 美好生活好来给你。 北京时间的17点31分，欢迎收机前的听友朋友再次回到 FM98.2 AM927，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日版的玩转市集，我是苗山。今天在这个市集板块，我们对焦一下旅游市场，我们做一个市集小调查。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游还是学。再次欢迎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首先这位给大家介绍一下，国内知名的国际旅游专家，近20年高校一线教学经验，熟悉欧美高等学校的体系和各类院校的专家邹志杰老师，欢迎邹老师。 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 欢迎邹老师。另外这一位是我们北京外语广播的主持人，双语小记者的海外拓展营创始人之一张义杰，欢迎。 大家好。 两位其实都是做教育很长一段时间，所以对目前市场上的游学产品应该是非常的熟悉。提到这个游学，我其实最想问的是什么呢？就是我记得我小时候不管这个东西叫夏令营吗？ 对， 怎么如今就改成叫游学了呢？ 这个呢，其实这两个有很多共性的地方，这两个称呼您说的很对，就是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叫夏令营，后边冬令营，然后呢近几年我们听的比较多的就更时髦的提法是说游学研学等等这些说法，但是它其实主要的差异就在于，那么夏令营以前我们更多的是重在游 玩， 然后呢加一点点，你比如我们在十几年前做夏令营的时候就是以观景为主，然后那时候能出国就觉得很开心嘛，对吧，那么以游览为主，然后加一点什么语言课，那时候也就加点英文课，如此而已。那么近几年呢，它更往垂直化往深入的发展，那么它的这个所谓的游学和研学，它的这个分类更加的细化，所以呢它更重视学和研的部分。 对，所以其实我们对游学市场还是有门槛的，是要学的。 对， 但是为什么今天我们要聊是游还是学，就是因为现在的旅游市场比较混乱。 对， 什么什么都叫游学。 对， 那它到底是不是真的游学，或者这个产品旅游产品是真的旅游产品还是游学产品呢？所以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因为最近我们记者就发现了，以这个暑期为主啊，海外游学据说已经达到了100亿级的市场规模。 对， 而且就动辄万元的游学产品质量，而且是良莠不齐的。业内人士透露，只要目前啊贴上游学两个字的标签，带着学生在国外校园里转一圈，有的旅游产品价格可能会涨上好几倍。 对，就因为这个名字可能就感觉 比夏令营高大， 洋 气了很多、嗯、那么价格也是水涨船高，就、嗯、就由此呢价格也比以前贵了很多、嗯、对， 目前的现状是让人堪忧的。那目前到底是怎么样的情况呢？我们找到了几个案例，咱们看一段视频。在看视频之前呢，欢迎收音机前的听友朋友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即将播放的调查视频了。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旅游市场游学产品现状。 这几天杭州的孙女士一直心怀忐忑，因为在某民办小学读六年级的儿子参加了学校组织的游学活动，要在英国待两周。其实类似的暑假游学团学校每年都组织，但孙女士却从来没有让儿子参加过。孙女士表示，他们家庭经济条件一般，一次游学活动费用起码要3万元，抵得上她3个月的工资了。可今年暑假她改了主意，他说他是被逼急了，现在才知道儿子小学六年全班竟然只有他一个人没出过国。花2-3万元去游学究竟值不值得呢？在今天的采访中，不少市民还是比较支持孙女士让孩子游学这一做法的。 是我的话我也会，因为我就觉得应该让孩子出去见识一下。 我觉得值得吧，自己喜欢就好啊，对吧？然后尤其是为了自己的孩子， 有能力的话我还是值得，还是可以让他去的。反正孩子可以出去学点，让学点东西啊，就是这个中国和外国又不有些地方不一样嘛，他可以学一下。 那他孩子在游学这个过程当中所获得的眼界和见识，是很多人同龄和他的同收入同龄层次的这样一个人是得不到的。 在采访中也有市民表示，现在学生出国只游不学，家长报名盲目攀比，游学行程走马观花等现象层出不穷。他们认为游学并没有多大的用处。 这个小孩还那么小，出去也没多大意义吧。 小孩的年龄太小了，然后父母可能希望他获得的很多实质性的东西他可能还是体会不到，可能他只能得到的一些就是一种国外那种氛围的一个熏陶而已。 我觉得有点不值得，因为你毕竟这点收入，你娃娃不是玩这一次，以后他又出去又不能长大了，玩的机会很多。 孙女士的苦恼其实也是很多普通工薪阶层父母的心病，没有出国游过学也并不代表孩子会在教育、实力等方面低人一筹。教育本身应该就是多元化的，在暑假期间家长多陪陪孩子，带孩子参加一些感兴趣的才艺班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我的小孩的话，我会应该在他的暑假期间我会尽量调整我的工作时间，我觉得父母的陪伴才是最重要的。 基于学习之后，家长可能要培养一下孩子各方面的自己的爱好啊和兴趣。我觉得爱好和兴趣是我们现阶段这个社会所有孩子都应该去发展的一个能力。 假期生活肯定是娱乐和学习是要相结合吧。 我就是建议我的儿子出去，比如说卖矿泉水呀、啊、广场上呀、啊、然后比如说早上卖一下报纸呀、啊、什么的 直播。 我觉得刚才的这个总体来说让我们感觉到的是家长对于这个产品首先认知上的差别，可以这么理解吗？我是觉得目前这个市场乱象啊，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家长朋友的误区造成的。 对， 我想问一下邹老师，在这个我相信您每年暑期的时候刚才提到最忙的这段时间也会带孩子们出去跟家长沟通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现在的家长是不是大部分像我们第一段采访的那样其实分不太清楚游学是什么。 我实事求是讲，我现在跟家长的交流当中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家长普遍是焦虑。 嗯， 其实我觉得这种游学的产品呢，本身没有问题。 嗯， 究竟国内还是国外，我觉得问题也不大。 对， 但是现在呢，我觉得不好的一点就是家长在攀比，总感觉我的孩子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嗯、那就刚才这个 孙女士 视频当中，孙女士也提到了， 对， 哎，我不想去，我家里条件一般，可能在国内旅游就好了。 嗯。嗯， 但是问题是他又有压力，压力来自于 全年级 全班甚至全年级的学生全部都出去过， 就他儿子没去过， 对， 他就觉得着急。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呢，其实家长一定要稳得住对于这个事情。 嗯， 其实很多事不是孩子的问题，不是孩子焦虑，是家长焦虑。 嗯， 那么我也很同意刚才有的家长提到了，其实我认为我做教育这么多年，我认为其实家长的陪伴是很重要的。那么你像我有的朋友现在在做国内的一些有特色的，比如说西双版纳呀，包括呼伦贝尔的一些，包括亲子，那么还有一些主题，比如说让他们去动手的能力，那么科技的影，那么还有呢就是什么天文的， 嗯， 那么还有的一些就是环保的等等，那么要求就是要一定要家长至少有一方，最好是双方共同和孩子去完成。 嗯， 那么我觉得国内其实你从教育的角度，那么你达到比如孩子的独立的能力，那么孩子我们说开眼界，这些我觉得国内实际上国内的这些游学实际上也能达到同样的效果。 去清华大学看看，旁听一节课也是开眼界啊。 对啊对啊， 嗯， 所以我觉得就没有必要说我们一定那么要去什么欧美，对吧？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那孩子太小的时候，实际上他没有一个，就是还没有形成一个兴趣的东西，所以你带他走马观花，其实效果也不是很好。你比如说，我都见过有的孩子，他去，因为你比如说以欧洲为例，他更多的是一些历史和文化传统的东西，孩子他不喜欢。甚至有的孩子 太小了，有的是 他博物馆他不愿意进，甚至对于一些大教堂的话，他觉得哦里边都是些坟墓啊，些 什么都阴森恐怖的， 对啊对啊， 黑洞洞的， 实际上对他来讲并没有什么达到预期的效果。那么我的建议，其实家长如果能够循序渐进，我们先从比如说北京，然后再从我们国内，那么根据孩子的这种年龄的增长，他的经历的增长，包括他的兴趣的形成，我们再有针对性的让他去参加一些，哪怕是国际的呀，我不管的欧美啊，现在像日韩什么各国都有。 嗯， 我觉得这些如果针对性更强一些，我觉得效果会更加的好。 嗯，我们说呀，这个旅游市场现在的旅游产品越来越细分是一件好事情。 对， 因为总体来说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游览的喜好也不一样，所以呢市场细分，有的人做旅游产品往教育方面靠，有的人为亲子靠，还有的人就是为了一些跟工作有关系的商务旅游啊，越来越细分是件好事儿。但是在细分过程当中，您得看这个产品质量，或者您这个牌儿和名和内容内核是不是一样。 对， 所以我觉得首先这个问题我们要说出在家长身上。 对， 我们刚刚提到的，然后提到这个出在家长身上，我们又提到了这个目前产品，我们叫它游学产品， 嗯， 但它是不是游学产品呢？现在这是打一个问号的。 对，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今天要调查这个结果。所以我想知道邹老师从您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又回到最开始第一时段，我也提了一嘴，我记得小的时候一说放暑假，出国也好，上外地也好，组织同学以跟学习有关系的，它不叫旅游，它叫夏令营。 对， 夏令营首先它是跟学和研都是有关的，才能叫夏令营，对不对？ 对， 对。 所以现在市面上很多叫游学产品的产品，它很可能就是个夏令营产品。 对，你像我因为也做出国嘛， 嗯， 就是留学，因为有很多家长呢，你比如说以美国的，尤其美本的申请。我们现在市面上很流行的叫您刚才也提到了，说美国名校的这种夏令营或者游学，比如说大家都会一个必然要去的啊，一个 哈佛大学 其实呢 斯坦福或者普林斯顿， 对对，其实这个事儿跟哈佛一毛钱的关系都没有，因为大家也就是说去哈佛，然后游客一样拍个照片， 嗯 嗯， 然后甚至呢找说你可以跟这个 找谁交流一下， 教授啊， 啊，对，见个面， 学生啊， 对， 哈佛的学生去交流，其实有很多时候，你交流的那外国人根本也不是哈佛的，对不对？ 嗯， 所以他又从可能从哪找了两个外国人跟孩子说两句，嗯，那么他们这就叫哈佛深度游了。 嗯， 对，所以呢，这个确实是目前来看，这个整体的游学产品的这个品质，确实是 堪忧， 堪忧。我觉得要参差不齐都不足以说明这种情况。 对，其实我觉得有一个 很关键的点。刚才那个苗申说我做了教育很多年，其实真的没有，跟邹老师比的话那简直差远了，零头都够不上。但是我有一些接触和了解，我觉得有一个最重要的点是什么，就是刚才那个像那个孙女士，我就感触特别深。你一定要想清楚，比如说你给孩子报这个游学，不管他是游学也好，夏令营也好，不管他是国内也好还是国外也好，甚至将来我相信如果有太空游学的话，肯定也还是有人会报的，不管他这个地点在什么地方，你一定要想清楚你到底要什么。比如说像孙女士这样，她说因为全班人只有儿子一个人没有出过国，那么为了就说让儿子在这个环境当中可能更轻松一点，或者呢不要显得那么的与众不同， 对， 所以他可能去选择报这个夏令营。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实际上本身就已经走偏了。因为我刚才一直在想我第一次出国是什么时候，我想了一下应该是上班工作了两年之后。当然我们这个年龄的人了，可能就是说不能和现在这一代的孩子相比了，但是其实呢这个不是一个早或者晚的这个问题，就是他不是说我还在襁褓之中就出过国，就意味着我的这个学识和见识就一定比这个对像我这样24岁才出国的人就会强很多。所以最重要的点就是说，你家长你到底想要什么，这个特别重要。你就是说你想要的东西它决定了你选择的这个方向。 对， 比如说我就是因为我的家庭经济条件还是可以的，而且呢我的夏天呢比如暑假期间我不太，因为我可能很忙我也没法调整时间，但我又希望孩子呢能够有一点这个不一样的这个体会，所以我可能呢出于这个目的，那我不考虑什么其他的东西，我只要说这个营呢它或者这个营也好这个游学项目也好，它第一匹配我的经济实力，第二一点呢它能匹配孩子的兴趣，那么他就去就好了，对吧？他在哪儿待着，不是待两个星期待三个星期呢，如果他喜欢这个地方那就让他去好了。但另一方面，比如说我的这个经济实力呢就可能说我也愿意拿出钱来让孩子去，但是又没有到那种就是无所谓去哪儿都行，只要你现在有太空游我也能让他去太空游一圈的这种情况，我还是要匹配一下性价比的时候，这个时候尤其重要，你一定要问自己到底要什么。比如说我是希望他更多的能够在一种英语环境当中比如提升语言，那么你去挑的时候你就要看他对英语环境的这个营造是不是足够，比如一个团本身就全是中国人，然后带队老师是中国人，没有任何英语环境，那您说他怎么提高呢？我们都有这种习惯，就我们只要跟大家在一起，我们即使在国外，为什么我们要说英语呢？我们还是会很习惯的，除非逼不得已的时候我们会说英语，我们还是很习惯的说中文，对吧？这样聊起来多开心呀。所以呢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你就不能选一个和你的这个期待值不匹配的。或者说我希望呢孩子能够去做一些比如说意志品质上面的这个锻炼，我对他的英语水平呢要求不是特别高，那你可以把他送到一些，我们知道国外有很多这种 summer camp， 他们实际上是那种有点像那个就是所谓的极限运动的那种感觉的，那你可以把他送到那样的，就相对动起来多一些，可能也没有课堂学习，也没有每天大家的用英语交流，但是呢他在那个地方一个是能吃点苦，再有一个呢就是能锻炼一下自己的胆量啊，包括自己的运动能力， 还有海外求生， 对海外求生的这种情况。那么如果孩子也感兴趣，那你可以把他送到那样的地方去。也就是说你到底要什么，你决定了你自己先决定你要什么，然后你再去选，而不是说唯价格论。好，我觉得3万挺合适的去趟英国，那可能加点钱5万去趟美国挺合适的，那我就比着这个我就开始挑了，就挑来挑去，其实你自己就挑花了眼了。而且你可能因为你不明白自己想要什么，你在这个夏令营的赋予它的期望值就是不切实际的，这样不切实际的期望值之后，你就会变得就像邹老师说的，你就更焦虑了，因为你就每天都在想我的这个钱花的值不值，这样你就更真的更焦虑。 没事就给孩子打个电话，那好吗？玩的值不值啊？ 吃的好不好啊？住的好不好啊？老师有没有怎么样啊？ 就是 这种，对。所以你每天只想着说啊，他们的这个体验是不是匹配了我花的这个金钱和时间？这样其实，而且我们还觉得很多的时候，家长在选择的时候，他有一个什么误区，就是他把孩子给忘了。他只想到了就是说这个时间合适啊，这个东西我希望我的孩子他去那个提升或者是收获，但是他把孩子给忘了。就孩子可能比如说这个孩子啊，假如说他是一个对莎士比亚会感兴趣的人，你给他送去了一个野外求生的游对他可能就不能说没有收获，但是呢如果 还有一个莎士比亚相关的营的话，我相信孩子的选择肯定是去莎士比亚的这个营。所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这个钱 anyway 是要花在孩子身上的，为什么不选一个他喜欢他感兴趣他可以全身心投入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呢？ 因为很多的家长说实话咱们提这个夏令营啊，比较早年间、报这个营的初衷是很多家长可以把孩子托管， 对， 是不是？ 对， 哎，这时间段我合适啊，这段我时间可能比较忙， 对， 这段时间我可能要出个差，我排不了孩子， 对， 哎，这时间段正好有个夏令营，给他报一个 啊，有托管的， 是托管的， 对 对, 对。 所以如果说您是为了托管或者为省事儿，随便报一个，它叫夏令营没问题， 对 对。 但是我们就提到了游学，其实想规避一下这个这个字眼儿，游学最早到底是什么意思？就是要重视学这件事情， 对，就是 换一个环境 学 习嘛。 对，换一个环境，就是我们说把这个学习 场景 搬出课堂。 对， 你像现在，你比如说以芬兰为例，芬兰现在整个的义务教育阶段要求就没有课本，所有的教育全部专题化，就是把它，你比如二战，把它全部弄成专题，那么学生就去出去。换到比如博物馆呀，什么这些这个军事博物馆呀，各种场景啊，到那里头去，再通过学生的亲眼的目睹，然后再加上他们的调研，然后老师再给他们一些启发，就是以研学为主啊，以专题的这种学习为主。我们能看到现在有这么一个趋势，所以从我们国家的角度，最近我们听说为什么游学更火，就是我们国家要拿出大量的精力， 对， 叫鼓励 研学，对， 我们说鼓励这些包括社会资本去建立一些研学的基地啊，包括国内我们也经常看，比如说去井冈山啊，去什么西柏坡啊等等， 对， 有针对性 的，对 对， 所以呢，研学从我们国家的这个政策方面也是鼓励的。所以呢，那么从整个的国家，从社会，从学校，全部都是对这个事情大家能够意识到，那么我们把这个课堂放在这个实地当中，可能对孩子的这个学习的记忆啊效果会更加的好。所以呢，这也就造成了我们说游学，所以游学还是应该轻游重学。 对 对， 所以呢，我们在提到游学这个话题来说，宗老师，您是做了这么多年教育，尤其是国际教育吧，让我和脏脏其实都有过，算是脏脏肯定是算是游学经历， 对， 我是勉强算是半拉游学经历。因为我最开始理解游学这两个字是什么，就是我可能没有一个毕业证，但是我可能是有收获，我学到东西了，但并不是非要有一个资格证来证明我学到了什么。 对， 如果有一个资格证，那可能就叫留学了。 对， 这可能差别上就在这儿。 对， 而且我时间可能比起留学相对要短一些，比如说我在德国我是游学了4个月，因为当时我考了一个中德媒体使者的奖学金，这个奖学金是一个基金会赞助，我们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是进行一个每天报告研讨，研讨的过程就是我们大概从中国来了7位都是新闻媒体的工作者，然后对方德国有6到7位的媒体工作者，他们来到中国新闻媒体工作和研学，然后我们是去到德国，相当于是一个互派嘛。 对。 然后呢，第一个月的一个报告呢，是当地的媒体的记者呀、总编呐、或者是一些在中国采访报道过经历的一些不同领域的记者，他们来跟我们交流业务上面的学习。所以呢，其实不是课本方面的，是在业务方面的探讨。 对。 然后经过一个月，我们互相跟每天每一个人的探讨之后，从第二个月开始我们展开了，比如说我来自广播，那我去到德国的广播电台实习，我的其他同行的人有来自杂志的呀、报纸的呀，他们可能有来自于经济领域、政治领域或者是一些时尚领域的，要根据自己的领域挑了一个实习的地方。所以就了解在我这个行业，比如说我深有体会的是，我身边有一个记者，她是时尚杂志的一个女编辑，她来到德国，每天我们探讨的内容都比较正严肃一点的话题，政治经济，她就说哎呀，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啊，所以她就选择从第二个月开始，她去到了德国当地一个时尚类的周刊去实习，她就想了解哎，德国人在时尚捕捉时尚元素的时候，他们是怎么在报道当中体现的，怎么从这个摄影师的角度来体现的，他们在报道同一个世界的大秀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报道的，其实这个是一个业务探讨嘛，所以呢，经过3-4个月的学习，我可能并没有获得一个什么毕业证书，但是我获得了是业务方面，至少在西方国家 他们是怎么报道的？同样的领域，我有一些业务探讨，这我理解是一种游学。 对。 然后呢，包括张一杰，他可能在英国学习了一年。 对。 你那个是有毕业证的吗？ 当然了。 哦，那你那已经不是 辛苦的写论文。 哦，那你那已经不是毕业，你那已经不是游学了，他已经是一个留学了。 对，其实刚才主持人讲的这个，我觉得当然了，您是那种过考的这种国家级的就项目，当然这个资源我们必须得承认非常的高。 嗯， 那么您这个设计肯定特别好，所以但至少我们觉得游学的这种思路是对的，就是我们说不一定拿证书，但是一定从行业，比如说行业的经验，我们一些思维的模式，包括一些在这个行业当中最领先的一些东西，我们能够接触到，那这样的这些游学收获是最大的。但是至少对学生来讲，他们也可以除了我们报这种所谓的这种游学，比如说出去待两个周，像我建议学生，如果我觉得就脏脏讲的条件都许可的情况下，那么孩子又有这个意愿的话，我其实推荐他们去插班，就是做这种交换生， 对， 短期的交换生。 其实为什么就是游学就变成了游而不是学呢？是因为游特别容易，特别容易设计。 对， 你去的这些城市相对比较热门的这个景点，它就在那个地方。这个旅行社呢，它都有成熟的路线，你把它加进去就行了。对，那么学就很难了，因为每个人的这个基础也不一样，起步也不一样，期望值也不一样。也就是说，家长在挑的时候，你要想清楚你到底要的是什么。但实际上，他们在招募的时候，他们可是希望就是说我是能够面对所有人，就是我招募的范围越广大，这样我招募的这个成本呢就会越低。但是呢，你的这个学的这个需求，实际上你设计一个两个星期的课程，你能满足不同的人，比如说他的英文水平是在 A， 他的英文水平可能已经到 F 或者什么更高的了，他们两个人怎么在两个星期当中就是这个体验都是一样好，或者说呢，你的这个课程的设计，有的人喜欢体育，有的人喜欢音乐，那怎么在这个课程当中，就这个其实是很难的。所以为什么就是你可能倾向于说我们只是一个课堂体验，比如说把你带到当地的学校里面，跟当地孩子一起上个课呀，一起那个过半天啊，或者周老师说的哈佛的教授聊聊天啊，只还是一个体验。 所以这种我都觉得只能叫夏令营，能叫游学我觉得首先在时间上 对 是就是一个门槛。 对， 我觉得两周这个东西不能叫游学产品。 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经常会看到，你说这个芬兰的某所大学有个创新营，比如说还有我们说墨尔本大学，它一个创新营，那四个州都在墨尔本大学。 嗯， 它是按照以课为主的， 对， 是， 然后加一些 循序渐进的，对， 行业的访问，再加一丁点的这种 旅游，对， 这种我们觉得，我同意你的观点，这种 时间上是有门槛的， 对， 就说实话，一个月都是短的。一个月这个时间只能在个别领域，比如说你是为了上法国蓝带学院学一份甜品， 对， 读一个小证书，或者是这个证书可能不是官方认可，只是我蓝带学院一个证明你在我这儿上过学的一 个 证明， 有过一个体验和经历的这么一个证明， 一个最初级的蓝带学院的甜品班， 对， 至少也要一个多月以上。 对， 所以就我们说对游学产品来说，首先的门槛就是时间， 对， 如果它不够的话，它真的只能称作是夏令营。 对，因为我们说你要东海岸西海岸，你就稍微光把这个海岸跨过来也两个周，你也很紧张， 坐飞机还得多长 时间 呢， 都是在城市之间穿梭。 对 对， 所以其实我们鼓励啊，这个时段我们得出两个结论。 对， 第一个小结论是家长脑子要放清楚， 对， 你到底是让孩子 要什么， 要什么， 对， 让你的孩子学什么， 对， 你有没有问过你的孩子们他想学什么， 他愿不愿意去， 对， 他想不想学， 对，这是一个意愿。 对， 第二点就您报的这个东西是不是游学产品， 对， 这个真的很难讲， 对， 您是不是照到专门的办游学产品的企业机构， 对， 因为我不相信每一个旅行社都有这个本事做留学的和游学产品。刚才桑一杰也提到了，做留学产品和游学产品都是不容易的， 不容易， 它根本不是一个游，他要单专门很专业的做一条线路出来。 对， 所以呢，你旅行社是一个做以旅游为主要目的地的一个线路的公司，他是不是有资质甚至有能力来组织大家游学？ 对， 这都是个问号。 对， 对不对？ 对， 所以呢，在这个时段咱们先得出，就也不算结论吧，算给大家提这两个方面的醒儿。那还有很多方面需要提示大家，我们才能下个时段开始继续再跟大家探讨。我们今天的市集调查的内容就是和大家聊聊到底是游还是学。这里是玩转市集，我是苗山，咱们稍后接着聊。 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下午6点，北京，回家成为了这个城市最有人情味的事情。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百变辣妈原因，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最小雨，豪价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红，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最大的鱼市场是日本的驻地市场，一吃就停不下来的夜市是新加坡的牛车水市场，想喝杯热红酒要去德国的圣诞市场。 苗山带您玩转市集， 美好生活淘来给你。 北京时间的18点01分，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网友朋友准时收听 FM98.2AM927 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日版的玩转市集，我是苗山。今天的节目我们做一个市集小调查，我们的目标就对准了旅游市场，看看他们有什么乱象，就是我们今天主要和大家探讨的主题，是游还是学。再次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首先这位是国内知名的国际教育专家，近20年高校一线教学经验，熟悉欧美高等学校体系和各类院校的邹志杰老师，欢迎。 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 欢迎邹老师。另外这位是我的同事，来自北京外语广播的主持人，另外也是双语小记者海外拓展营的创始人之一张逸杰，欢迎。 大家好。 两位呢都是从事教育，一个是多年，一个是很多年。 小小的从事了一下， 小小从事，然后我也是参与过游学这个项目的人， 对， 所以其实今天我们主要要跟他聊聊的就是游学产品到底侧重的是游还是学，目前市面上所说所谓的这个游学到底是不是真正的游学产品，这是我们今天要探讨调查的内容。然后刚才我们也总结了一个两个小点，一个是家长朋友们首先要想清楚，让孩子报这个团的时候是不是从孩子的兴趣出发， 对， 是不是孩子想要的，还是您只是想把这段时间打发出去， 对。 另外呢就是这个游学产品的内核您要关注一下， 对， 里面只是一个常规游览线路加上了去大学校园逛逛， 对， 还是真正的可以有机会走到校园里，甚至不进校园都没关系，跟真正你想学的这个领域的人做一个交流和座谈。 对， 另外呢，我想就提示大家，就您报的这个产品，它到底是个夏令营还是游学？ 对， 您不能花着游学的价儿享受的是夏令营的水平，可能甚至有的夏令营的水平都达不到，只能算是个旅行线路。 对， 其实你现在的话，这个市场你能感觉出来一个，就是它和早年间来比的话，可能邹老师也有感觉。 嗯， 现在这个市场是，就比如说产品是越来越多了， 嗯， 但实际上呢，它比以前要难做了。 嗯， 为什么呢？因为家长呢慢慢开始有一个意识，就是说如果单纯是旅游的话，或者像刚才珊珊说的，我就是所谓的80%的游加上一点儿所谓的学， 对， 家长会觉得说，那为什么我不带着孩子去呢？我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设计我们的旅行路线，比如说我们可以一起自驾呀，或者说我们可以在某一个特别感兴趣的地方，比如去英国的话，我们也许不去白金汉宫，我们可能就在这个哈利波特相关的地方，我们就待一天，而不用受到这个你既有线路的这个影响。所以呢，就是说如果你单纯现在是以游为主的这种线路，可能对于那些还没有出过国的人来说，它是有一定吸引力的。但是像北京啊、上海，我估计北上广深这样的大城市的这个市场来说呢，这样的线路呢，它是越来越没有竞争力了。 对， 就是说你的所谓你的扫盲游加上一点点学，这样的项目是越来越难在市场当中，我也不能说人家很难在市场当中获得就是相应的这个。 那些游的那些项目应该是旅行社去做的。 对， 对， 其实这是我想提到的。其实报游学产品也好，还是夏令营产品也好，包括夏令营，我都觉得应该去专门的海外教育机构去报。 对。对， 旅行社当然比较大的旅行社，知名的，我们知道它是细分出一个部门， 对， 有教育部门， 对， 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可以参考。再加上大的旅行社它的资质方面呀，或者它的这个影响方面以及保障方面都是， 对， 就是让人有安全感的。 对， 你说这个其实是对的。实际上我们在设计产品的时候它应该是反过来的，也就是说我先用80%的内容填了我这个学的内容之后，那因为是孩子，就即使是我们大人的话，你也不可能想象说我们24小时不间断的，除了学习就是学习，除了学习就是学习，我都到了那个地方了，那么我在当地看到的风土人情也是我学的一部分。 对， 但可能我80%的内容设定了之后，我也许会找一家旅行社或找相应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机构来帮我做那20%的这个设计 补充。 对，而不是说我80%的这个旅行线路设定了以后，我来想一个说，哎呀，我为了让这个线路更好的能够吸引这个目标客户，那我来设计一个20%的东西吧。我觉得这个呢，就是说如果你能够从它的这个产品就体会到它的这个设计思路的时候，也能够就是帮你识别一些，你一看就明白我们是在学习当中就是插缝旅游，还是在旅游当中插缝学习，这个呢就取决于你家长到底要什么。你说我其实孩子没有出过国，我不在意他在国外，就是只要他出去了就是一个见识，增长见识的机会，那好，那你选择什么样的都可以。如果说我们平时就可能带着孩子去自己去亲子游啊，或者怎么样的这种，那你可能更侧重的是就是那部分你没有办法实现的，比如说像邹老师这样有一些专业人士或者一些专业机构，他们有这样的资源渠道，或者说他们有这样能力来做的那部分，那么你看重的其实是那部分。 对，其实我为什么刚才提醒大家最好去专门的教育机构去报这类产品， 对， 就是因为不是每所大学都让你进的，是不是很多旅行团你想进到校园里都不容易，何况是进入课堂呢？ 对啊，你像我们北大清华，因为是我们邻居嘛，每天你看暑假的时候，每天北大的门口都排大队， 嗯 啊，所以人校园也不让随便进了。 对，哪怕是逛逛校园都是有门槛的。 那个剑桥大学都是收 对对对对，我们上次去的时候特别幸运，因为我们去的时候已经晚了，到了没有是在牛津。去的时候已经晚了，其实人家都已经下班了。后来我还特别乖的，我说呀，可是我还想进去看一下。然后呢，就我一看说，那好，我们现在还有人收费吗？然后那个小哥哥特别 nice， 就说，哎呀，你是不是就进去看一下？说我们大概可能就半个小时吧，我们就会离开了。我说这么小的校园，贵10分钟就够了吧？他说那你就进去看一下吧，就是速战速决，赶紧出来。 也没收钱 啊？没有， 因为国外的那些大学其实它都是没有围墙的。 对， 没有围墙呢，但是呢，它比如说在你那个主所谓的 主楼 主要的那个我们说 main gate 这门口的时候，人家会象征性的来控制了，主要控制流量吧。 对， 人家会收费，你比如说5英镑。这个呢，当然有很多的这个团或者这个学生，他们就其实你从侧边也能进去。 对， 像脏脏这种就是属于比较 乖的， 比较乖的，比较 是因为我看那写着好像是2.5英镑吧， 对， 所以我就想说，哎呀，我就问我说，哎呀，请问这个钱应该交给谁？现在还有人收吗？然后他说， 时间不长， 对，时间不长，你就进去看一下。我说对，就拍两张照片就出来。他说啊，那你就进去看一下。 其实他也是想分流一下人群， 对， 会影响人家正常上课呀什么的， 对，不能影响正常的教学。 对，所以像牛津和剑桥，其实有一些学院，他因为在特定的时间，他是有考试啊，或者他有他自己重要的这种活动，所以呢是不可能去看的。 嗯，所以呢。哎，其实也提到这个欧美国家，现在目前是这个游学产品啊，市面上打着游学旗号这些产品主要的目的地国家。 对， 那关于这个今年大概有多少同学去了欧美国家游学，然后游学的感觉又是怎么样的呢？咱们来看下面这段报道。 据国内在线旅游平台携程旅游今年四月发布的2017到2018年度游学旅行市场报告，2018年出国游学及参加营地类旅游人数预计达100万人次，美国是最受欢迎的海外游学目的地，英国和澳大利亚紧随其后。记者调查发现，赴美游学产品种类和主题繁多，主要针对年龄在8岁至18岁之间的青少年，营期一般是2至3周，价格一般在3万至5万元人民币之间。热门游学目的地包括华盛顿、纽约、洛杉矶、旧金山等城市，内容包括游览当地景点、参观知名学府、体验美式课堂教育、户外运动及拓展等。业内人士表示，美国游学最大的卖点是美国学校和美式课堂，尽管绝大多数游学项目营期不长且实际效果也很难衡量，但有经济实力的家庭还是愿意让孩子体验一下。不过业内人士也表示，当前海外游学流于形式的花哨太多，有的游学团和旅行团的区别并不大，对学生的实质性帮助还不够。家长在是否让孩子参加海外游学的问题上，不要陷入从众心理，而要从孩子的个人特长和实际需求进行考虑，更有针对性的选择。 其实刚才小片里提到的，就是刚刚邹老师和脏脏都提到了哈，家长要头脑冷静，清醒，然后选择产品的时候 从众。 对，虽然说这个美国和英国啊，是这个提起高校来讲，是很多的家长都希望孩子去美国或英国留学，如果非要海外去上大学的话。 对，因为从实事求讲，从教育本身来讲，那么我们从这个 QS 的世界大学的排名也能看到，那么世界所谓前十吧， 对， 就看他那个榜单的话， 不是在美国就是在英国， 对，然后大概64的有6所是美国的学校，4所是英国的学校，所以从教育本身来讲，那么美国是首选，其次就英国， 还有加拿大什么的哈， 对， 也 在其次， 那应该是第二梯队了吧？ 它就属于第二梯队了， 是。 那么从夏令营这个我们也能看出，其实所谓的游学呀、夏令营，对家长来讲，很多是和孩子将来的留学是息息相关的，或者密切联系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必须承认，那么美国留学呢，现在依旧是火热，尤其是现在，那么我们和脏脏留学那会儿十几年。 暴露年龄了， 我十几年以前出国的时候，脏脏去年才去、 对对对，刚回来，刚回来， 十几年去的时候，那时候就是， 好像也是这趋势吧。 当时留学的人还没有那么多， 对， 那么基本上都以读硕士的为主， 对， 你看现在美国已经到 了 美本的申请。我们从做申请的角度来看，现在美本的申请非常的难， 哎，我想 竞争非常的激烈。 说一插一句题外话啊，现在去美国读本科还是需要去香港考大学吧？就最近的 考 点， SAT 吗？ 对 ，SAT 是我们国内没有考点， 对吧？ 最近的就香港、什么新加坡。 因为说实话，以前呢去美国读研究生的比较多，因为首先研究生有比较丰厚的一个奖学金的条件， 对， 而且我们国家学生学习能力比较强， 对， 所以获得这个奖学金的几率也比较高。相对其他国家来讲啊， 是。 另外呢，就是去美国读本科的这个门槛比研究生远远要高出很多。 啊，现在没本的申请更难， 更难了是吧？ 更难，竞争非常的激烈。 因为我们其实要、说一下，顺便啊、提到这个游学，就要提到留学了。 对， 去国外上学，尤其是美国、英国这样的国家，它不光是重视成绩，它需要很多其他方面的参考。 对， 语言能力就不用说了。 对， 然后需要你有没有参加社会服务啊？ 对， 有没有获得一些兴趣爱好的小发明、小创造啊这些奖项？所以他希望是一个看到一个全面发展的一个年轻人。 你像美国吧，比如以哈佛为例的学校，他比较重视领导力和社会责任。那么甚至说你给整个人类将来会带来什么福利的东西哈，他比较重视这个。所以呢，你从申请的时候，那个学生他也希望找跟他的学校的风格比较匹配。你像另一个，比如说以普林斯顿为代表的，他就以理工科见长，他们就比较重视你的科研学习方面的能力。比如说你参加了什么世界级的竞赛，你得到了什么奖项，他就你的实验有什么成果等等。所以呢，我们也能看到这个美国为什么说美国的游学特别的火。那么除了说长见识以外，就是有很多功利性的东西，就在于那么有可能他去参加了某个学校的这种暑期的所谓的夏令营，或者什么一个什么科研活动，那么有将来呢对他的大学的申请也是会加分的。所以这个呢就使得美国的这个游学活动更加的 活跃一些。 对，更加的。 但是我个人想，会不会这个东西呢，因为它就会门槛比较低呢，因为这个项目它是对所有人开放的，也就是说我报了这个团，或者我参加了这个营，然后我把这段时间就是度过了，我就能拿到这个证书。实际上和比如说邹老师刚刚提到的那些真正的标准里面的东西，它还是不一样的。 对，所以这就 也就是说，如果你有很多证书全部是我参加夏令营的， 对， 它其实不如你扎扎实实的参与了一个公益项目，你可能在几年的时间当中你都在坚持参加。 对，我觉得张张提出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可能很多家长吧也是比较迷茫的地方。就是说你其实美国的申请当中，你如果轻易可以拿钱买到的， 对， 比如说现在我们看很多的到什么东南亚去做什么动物保护吧，什么雨林的什么保护吧，所谓的你花钱就能，甚至 对他有这样的项目，可能 去非洲的可以什么去保护动物等等，你只要花钱， 就是一过性的、一次性的， 对， 对吧？ 实际上这个对你的申请是没有什么 价值的，没有帮助。 对， 但是反而言之，像您提到了一个，比如雨林探索这件事情， 对， 如果我看到你的这个履历里面，你坚持一有空就去， 对， 而且呢，你通过这还学到了什么？你比如说有一个收获，比如说我通过学习，我慢慢认知了1000种鸟。或1500种鸟，或者我把它们分别记录下来拍了照片，大家可能就是学校高校的负责人会更加注重这方面。 他呢，你像您说的这个，我都碰见有的学生他喜欢就是您说的这些动物的保护，他呢就辨识了很多的鸟类，甚至他们的习性，还建立了网站去做宣传。那么有很多的人去，现在我们说他做了什么微信公众号，有了更多的粉丝， 哎，是实践了。 对，这种他坚持了，就脏脏讲的很简单的一个事情。 对， 我都碰见有的学生折纸，他就折纸，坚持折纸。比如说这一张纸，我们的只能叠6下，人家能叠64下。 哎呦， 所以呢，就是他只要坚持的去做一件事情，有可能，那么对于将来那些录取的老师或者官员来讲，那个价值要比他去花了很多钱，每个暑假都在花钱去做一些事情。因为 在我看来，花钱你就出去玩去了嘛。 对， 是不是？ 对，所以呢，这个呢，我觉得是一个问题。还有呢，就关于我刚才讲的，就是暑期班的问题。那么我们说，你像这个我们说 UCLA 之类的，它有一些暑期班，但那个暑期班的标准很高，你必须竞争也很强，你必须申请的时候，你的托福都得考到100分以上了。 哇！ 你像你是高一的孩子或者高二的孩子，那时候你已经英语能力，包括你也要去教你的，比如说你的兴趣，比如说你去参加一个化学的什么班，你对化学方面你有什么强项，你有什么成就， 你有什么体会？ 嗯， 这些申请起来也很难的。 对， 像英国，我们知道 LSE 也举数机关。 是， 如果、 LSE 是伦敦政经吗？ 对、 啊、 对，他如果这个学校的这个班是他学校本身搞的、嗯，那么他的申请本身就非常的竞争就非常的高。那么这样的，我觉得还是可以参加的。 但是这种东西，通常旅行社是没有能力， 他没有能力，他从申请。 所以其实我觉得邹老师说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你如果是。比如说我这就是一过性的一次性的东西，不管我在美国也好英国也好，或者我在哪儿待两个星期三个星期甚至四个星期，它其实都是一过性的这种东西。也就是说我们又回到了期待值的问题上。 嗯， 你不要把这种一过性的东西当成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你更多的还是希望把这个东西放在就是让孩子见世面上面，而不是说像邹老师刚才讲的，就我对我纯带着一种功利性的这个东西，我今年暑假买这个，明年暑假买那个，就是我花钱买了一大堆看起来好像特别辉煌的东西。但是你不要忘记了，这个招生官他所面对的成千上万的孩子里面不乏像你这样想法的人。 对， 这样的话就是说你们有很多的这叫什么共性，共性呢就失去了个性。 对， 这样的话你其实是对你是不利的。 所以就是说在您选择产品的时候，我为什么说推荐您去专门的教育机构？ 对， 教育机构能做到两点。第一点，首先可以给您提供刚才我们提到的类似这种大学办的这种真正的暑期营这种信息和资讯。 对。对， 您可能不去不知道，甚至您说怎么申请，比如我的孩子英语能力够好，我托福也很高，又我都不知道有这个活动，甚至我知道我不知道怎么申请，您可以去求助这种专业的教育机构。 对， 他们可能指导您，就是海外有这样的营，他可能门槛很高，但如果你孩子够这个标准的话，您可以试试看。 对， 怎么申请我可以教您，这是第一种。 对， 第二种，你说这个门槛太高了，您可以参与到这个教学机构针对学生研或学所举办的专门的夏令营产品或者游学产品。 对， 所以要专业一些， 是 对吧？ 是， 当然了，暑期过半呢，很多的这个学生朋友刚才提到已经慢慢回来了。 嗯， 那参与过这些夏令营或者游学产品的同学们，他们是怎么说的呢？我们也有一段采访报道，我们下面了解一下。 新男孩杨锦铎开学即将读大三，不过眼下他正在美国纽约参加一个为期45天的游学项目，这已经是他第二次到美国游学了，第一次是2014年。 当时游学他们主要带我们去的是一些大学，然后他们就是主要是去看他们的校舍，就带我们把他们学校逛了一圈，然后给我们讲一讲这个学校有什么典故啊，校园门逛一逛，然后就可以走了，就感觉就主要是玩的机会比较多一点。 杨锦铎说，3年前这趟以游为主的行程历时14天，花费20000多元，现在回忆起来感觉并不值得。而记者走访了西安市不少旅行社后发现，类似的行程在旅游市场上依然不少。而销售人员也坦言，此类游学中学的成分能占多少很难说。 东西啊，我觉得不好说，就那么短短的10几天。现在人不敢吃猫吗？我觉得 即将结束此次游学行程的杨锦铎告诉记者，他这次的美国游学花费更高，在60000元左右。但相比上次的以游为主，这次是真正在学。 我们就住的是他们学生的宿舍，把我们和他们的学生编在一块儿，然后一起上课、做作业，然后学习，然后学校的所有的一切活动都向我们开放。他们把你当做一个就是在这儿上学的学生来看待。我觉得这回还是蛮有收获的。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目前游学方式有2种类型，一类以游为主，2周左右时间，主要去往英美等国家的知名高校、文化旅游景点，费用在2-3万元左右。另一类以学为主，时间通常会超过一个月，学生以插班或暑期班学生的身份进入当地学校的不同班级进行全日制的学习。因为当地学校的相关学费在6000美金左右，因此整个行程的费用高达5到8万元。 如果是已经有明确留学需求的，甚至是能够拿到学分以及推荐信等等，这种学习提升为主的一些学游项目，我认为是一个最佳的选择。 我们刚才这个视频小片里也提到了哈， 对， 就是基本都说到我们刚才说的内容。 对， 首先这个时间上就是个门槛， 对， 2周左右以玩为主，这东西真的不能叫游学。 对，那就是一个以旅游为主的一个。 对， 其实夏令营我个人觉得都是有门槛的。 对， 夏令营你都不能随便叫的。 对， 如果你达不到学习的比例或者是体验的比例的话，你真的只能叫一条旅游线路。 对 对，因为其实刚才邹老师讲的说这个 留学呢它也经历了一个变化，比如说像十几年前的时候是以读研究生为主的，现在其实它有一个很明显的趋势，可能已经开始好多年了，就是越来越低龄化了。所以呢其实刚才我本来呢我是觉得说，哎，是不是应该有一个年龄划分，比如说想要申请留学的人他可能有一个不同的这个选择。后来我一想它已经低龄化了，其实呢就是他已经可能不存在一个就是完全的这种年龄界限，比如高中的学生和小学的学生，他在这个比如说探校的这个旅程上面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不同的需求，其实他们可能都有一个共同的需求，就是说我要看一下这个学校，比如说我将来要去这个学校上学，那看这个学校它其实里面学问很大，比如我们在哈佛大学你跟每一个著名的建筑都照了相又怎样呢，对吧，就咱先不说咱能不能考上哈佛大学， 还是到此一游。 对就是到此一游。那么哈佛大学它真正的这种学习的紧张程度是什么样子的呢，比如说它的学习的模式是什么样子的，同学之间是什么样，学校有一些什么帮助或者辅助的手段呢，包括大家都很重视一日三餐的解决呀，生活上面是不是方便呀，这些东西那肯定是走马观花，就是拍拍照是解决不了的。 对， 反而像刚才这个杨同学他在那儿就像一个学生一样，就是45天我觉得已经足够了解一个学校，就是你是否喜欢美国的这个教育体系，你是否喜欢你所在的这个学校，包括你是否适应你所在的这个城市，因为城市也很重要，他有的时候有的孩子就喜欢大城市，你把他扔到一个小村里面他就真是难受的无以复加，他根本无心学习，他就老想着往大城市跑。 嗯， 然后所以这个城市呢也是一个这个选择，然后包括呢就是说你一个是说你自己看到的东西，再反过来问自己说我是否适应这个环境，这个环境它是不是就是我适合的一个地方来学习，我觉得45天的时间够了。 嗯，所以我觉得游学产品现在我们细分一下应该分两种，这两个方向我觉得都可以涵盖在游学产品当中。第一种是我这一次出去要达到一个目标，比如说有一个人说我现在语言不好，我出去游学没有毕业证，但是我就是提高英语去的， 可以。 或者有人我去法国就是学语言去的，再或者我去蓝带就是学甜品去的，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这个叫游学，可以叫。 对。 另外一种游学就是我可能未来想申请国外的一所高校，我想感受这个学校是不是我想的那样呢，是不是我喜欢的，我靠光看看校园我看不出来，我得看看老师讲课的方式是不是对我的脾气。 对， 所以我去像刚才这位同学一样，真正的编入班里面， 对， 去住在一起，吃在一起，学在一起， 同堂上课， 对 对， 然后一起感受一下。所以这是游学产品可以分为这两个方向。 对，你像比如说我是北京语言大学，我们学校每年就会给哈佛这个常青藤学校做一个就是学汉语的这么一个营， HSK 是不是？ 对，当然 汉语水平考试 ，HSK 就是北京语言大学研发的嘛。他们呢大概就是8个周，就拿学分的 2个月的时间差不多啊。对， 所以我们每年都有上百个，这个已经第13届了。所以你像这些外国人他就是很清楚，我学就是以学为主，那么我旅行那我就是出去旅行。 对，我可能在之前我先旅行，或者我在之后我旅行。 对 对，如果中间有一些跟学习相关的我也可以参加，但是我不会说我一边在就是中国的几个城市之间奔波，然后我可能路上顺便学点汉语。 对，就是在教室上课的。对， 对于孩子已经参与过这种市面上所谓的游学产品，很多家长其实回来跟孩子交流之后，可能有一些人觉得是达到了预期效果，但是大部分都表达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对， 那家长朋友们怎么说，我们有一段采访视频来了解一下。 如果说这个家庭条件允许的话其实也可以，但是呢需要一些正规的这个单位，或者是说这个渠道要正规，不要把小孩弄出去了之后就变成了那个什么呢，就是以那个金钱为目的的这样一种。 4、5年级或初中这样子孩子他自己都会学到很多东西，也会开阔很大的他的视野嘛，各方面是不是？实际的一些收获的话，也要靠他自己悟吧。 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旅游还是学习，两者能否兼顾呢？我们的家长朋友又是怎么说的呢？ 他的内容的 话，就是带课程和不带课程嘛。一般来说的话，带课程就是有加语言课，或者是说加当地的插班课程，就在当地跟当地的孩子在一起上课。如果是说不带课程的话，一般我们还是以主要是参观名校为主。 收费相对较高，游学内容是否物有所值呢？人民日报最近就发布了文章，小心陷阱，谨防。 作为家长可能有需要去甄别他这个，比如说这个机构他究竟做些什么事儿，然后呢可以比如说以合同的方式约定，如果说孩子回来之后没有达到，那么可以有索赔啊，或者是怎么样子的。这样子的话我觉得其实用来规避吧，或者说规避风险，或者说保护自己的权益。 所以其实我们觉得因为这个现在市场上才开始特别火了嘛，我们国家可能还没有相应的政策法规去约束它，所以我觉得首先应该做到的一点就是我们来先到底规定一下哪些叫游学产品，哪些叫夏令营，哪些就叫旅行团，这是首要要完成的任务。好，那至于在游学过程当中有什么风险，咱们下个时段再给您提个醒。这里是玩转市集，我是苗山，稍后接着聊。 德国都方刷新4001575859，德国都方刷新。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小航，北京小河最小雨，逃价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猴，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最大的鱼市场是日本的驻地市场，一吃就停不下来的夜市是新加坡的牛车水市场，想喝杯热红酒要去德国的圣诞市场。 苗山带您玩转市集， 美好生活淘来给你。 北京时间的18:31，欢迎收音机前的听友朋友再次回到 FM98.2AM927 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日版的玩转市集，我是苗山。今天和大家共同互动的话题是我们想做一个市集小调查，是游还是学。再次为大家请出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首先这位是国内知名的国际教育专家邹志杰老师，欢迎邹老师。 谢谢主持人，大家好。 另外这一位是我的同事，北京外语广播的主持人，双语小记者，海外拓展营的创始人之一张义杰，欢迎。 大家好。 刚才我们在上一个时段的最后一点时间哈，又提到了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对于采访家长的时候，家长说我也分不清什么是夏令营，什么是游学，那是因为就有的专业一点的人士我们都分不清楚，都得仔细看，因为我们目前啊，国家对于游学产品的规范还做得还不够好，说实话，也是因为这两年刚刚兴起，可能我们还没有赶上，我们也希望就是有关部门吧，在尽快，在尤其在寒暑假之前， 对， 赶紧出台，应该规整一些，到底是怎么能够把这个市场整顿一下？ 对， 咱们首先就要划分哪些产品是不是属于游学， 对， 还是它只是属于夏令营。 再或者它就是个旅行团。 因为现在为什么这个市面的这个我们说夏令营啊，管它游学研学的机构，那么整个的服务的水平参差不齐。 对， 我觉得其实国家规范有一点我觉得可以借鉴，就是我觉得你公司你可以去做，但是我觉得是不是有一些比如说保证金呀、啊、或者什么的这样的，就是可以给大家可以给家长和学生提供一些保障的。 嗯， 这样的话呢，第一我觉得他毕竟这些公司要有一定的实力，不管从你的人员你的产品的研发，包括你在一些国际项目或者国内的这项目运作的这些人员和经验、 嗯， 那么还有一点呢，我觉得其实对家长和学生也很重要的，如果牵扯到理赔的问题，他是不是有实力可以去做到这个赔付， 走之前签合同这个事儿就尤为注意了，尤为重要。 对，合同很重要。那么给家长的一个建议呢、嗯、因为现在呢我们说很多的报名其实都是在网络上啊，是手机上这些去实现，我觉得对于这种活动呢，毕竟这个付出的家长付出的成本也不是个小数目， 不便宜。 对，我建议家长呢其实还要多加点功夫， 对， 去货比三家。 嗯， 那么我们说该实地考察实地考察，不管对于这个公司的办公的场所，这个人员的 对 人数和素质、嗯、包括他以往的成功的 对案例 啊， 对， 那么特我觉得有时候提个醒还可以找一些，比如说你可以做一些我们说 references， 对， 对吧？ 是。 那么有一些以前的比较成功的，我们可不可以跟他聊聊，对吧？ 嗯嗯。 所以呢就是能想到的还是希望家长在选择的时候还是要多花点功夫，不能说 图省事儿不行、哦、 对，光看看网上就宣传的天花乱坠的。 对 啊，所以这不行，所以还是要谨慎一点、嗯、 对， 他说他那是游学，他是吗？ 对 这个是一个，还有一个不能为价格论，因为现在是这样，就是说他有一个硬性成本和一个软性成本，硬性成本很容易理解，比如住宿啊机票啊交通啊其他这些的门票啊什么的，这些都包括，这是一个硬性成本，这个比较好衡量。那么软性成本呢，就是说他这个赢的一些含金量，比如说他说我能跟哈佛大学的校长、 嗯、 假设啊，咱们假设说我们能够对话什么两小时， 对， 那么他这个赢的含金量可能一下子就高了。 对， 所以呢您在选择的时候呢，就是不能够为价格论的意思是什么，因为硬性成本它是实打实的在那个地方，特别是暑假、 嗯、 包括寒假它也可能是一个就是高峰期，所以这个成本呢它不可能就是低到很奇怪的这个地步，你知道吗？就即使它再有实力它再优先定，这个成本按照一个常理来讲它应该也是在一个水平的。 比如说咱们潮流风向标就说了，暑期就是一个旅游价格高位， 对 对 吧？ 对， 你再做低也低不到哪儿去，因为所有人都知道这个期间我可以赚钱， 是 我开酒店的，如果你太低我可以不让你住， 对 吧？我到时候临跟前了有人想来我宁愿空着它， 对 对吧？ 所以它能压缩的是什么？是它的利润率，而不是它的成本、 嗯。 这个时候呢，如果您说我就挑，比如人家去英美的话，都是三万、五万这样，说有一个跟你说，五千块钱就能去的，你说哎，这个合适，这就肯定不合适。 这个太 合适了，这里边一定它有问题。 对， 特别是孩子，我们现在说的这个项目，基本上都是针对18岁以下的孩子。 对， 你想说。安全肯定是最重要的，所以呢不能为价格论，就不能单纯的图便宜，你一定要就说比如说你可以衡量像邹老师说的货比三家，它可能相对来讲它是性价比最高的，而不是说它是最便宜的，就是性价比高，一个是价格本身，再有一个就是说它的包含的内容和我刚才我提到我的期待值的这个匹配程度， 嗯， 就不能为价格论。因为我是做过这个设计这个产品，然后我也亲自带过团队，我呢也想从这个角度来说一下，就是这个期待值啊也要就是符合实际。为什么呢？比如说我把这个孩子扔到了一个锻炼意志品质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我这个孩子呢可能平时比较胆小有点内向，但这次呢他自己也很愿意，他愿意就是挑战一下自己，他就去了。但您呢，如果您说我的期待值是什么，刚才比如说我们提到一些就是说衡量啊索赔这种，你说去了以后我这孩子回来我希望他变成什么样，我希望他自己能设计一个鬼屋把所有人都吓死，这一点都不现实、 嗯、 就是说他的这个性格的形成呢一定是一个长期的就是多方面作用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嗯、 那么两个星期的时间对一个人的这个改变他能到什么程度， 你真的正常的思维想一想，它可能只是一个最好的办法，就是它是一个什么？它是一个 turning point。就这个孩子，他比如说，对，他意识到，第一，他首先，比如说，我们还拿这个举例子，他首先他坚持下来了，他挑战实现了挑战自我，他坚持下来了，可能在里面，哎呀，被逼着和别人交流，被逼着参加一下在平常他根本就不敢参与的这种，比如说运动项目啊，比如说像这种，就是跳个台呀、就三四米跳下来，底下有这个大垫子接着，类似这种。对，他坚持下来了，这个本身对孩子来说，他就是一种成功，对，这就是一种突破，他就符合了您的这个期待值，或者说从这儿开始，因为有了这种体验之后，他对很多事情他不再发怵了，他愿意更多去参与，甚至他明年跟你说，说妈妈或者爸爸，你再给我报一个什么什么营吧，我还想去， 兴趣激发起来了， 这也是一种收获，也就是说他这个收获和孩子的成长，他其实很多时候是潜移默化的，而不是说。当然我们当然最希望的是说两个星期以后回来以后就是说 发生了大改变， 对，本质性的变化，当然这是最好的了，但是如果你没有看到这种本质性的变化，而且邹老师也是语言专家，你想想两个星期即使你24小时都跟外国人在一起说梦话，你都说英语， 浸泡式， 对，所谓的浸泡式，你的英文提升它也是有限的，不可能说您出去之前是一个比较低的水平，您回来就变成 native speaker 了，这个不现实，所以就是说你的这个期待值，一个是你想要什么，再有一个他是否达到了，你也应该衡量，可能孩子对，可能孩子回来以后他愿意交流了，他愿意说我现在愿意说英语，我愿意就是我甚至愿意去参加一些英语的， 我对有兴趣， 对，我对英语的比赛，甚至我可以说妈妈你要不给我找个外教吧，我愿意跟他们练习，这就是收获， 激发了兴趣点，其实就是往往就夏令营其实能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 对，这其实可能就是说我们大部分的人他可能参与的或者说更切实际的还是夏令营，所以夏令营实际上如果能对他的兴趣有一定的激发，或者说能够让他在自己的这个兴趣领域有提升，甚至呢比如说给他打开了一个什么新的窗户啊，一扇门呐、或者说变成真的一个 turning point， 这个就可以了， 这是很积极的部分， 对， 就家长还是得相对比较实事求是一点， 对，客观一点， 不能太急于求成了、 对，是 对， 但是很多参与过这个旅游团或者是游学打着游学项目的这些旅行线路、很多人会发现货不对版， 对， 这是一定的啊，其实我们今天谈到今天谈到现在就会发现很多的产品回来您说的又完全不是期望之高，是它完全货不对版，这个事儿非常正常，因为您走之前就没有好好仔细看它这个是不是个游学产品，那至于海外游学项目当中会遇到的一些风险以及陷阱在哪里？咱们也有一段小片，咱们来了解一下。 我们将视线聚焦美国。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生家长们选择利用暑期让孩子们走出国门，开阔视野，增长见识。有研究报告显示，2017年赴海外游学夏令营参与比例占5%左右，大约是1000万人次。那这其中呢，主要是以青少年为主。而最近几年，游学风潮正在日益呈现低龄化的趋势。然而，伴随着海外游学市场的日趋火热，各类打着教育旅游旗号的游学项目在市场上更是鱼龙混杂，海外游学的安全等问题越来越引起家长们的重视。好，那么对于此类问题呢，我们今天连线到了本台记者傅小腾，请他来和我们一起讨论一下。傅小腾，你好。我们看到了近几年中国的小学生暑期出国游学成为了一种趋势，那据您所知，出国游学目前来看都会有哪些陷阱需要家长们注意呢？ 好的，主持人，关于这个游学呀，我们认为啊有两个大的问题，第一个大问题呢就是这个安全问题，我们经常啊可以听到关于游学团学生发生安全事故的这样的新闻，比如说就在2018年的2月份，就在洛杉矶有两个来游学的女生呢晚上住在酒店里，被犯罪分子呢敲门进入房间而发生了性侵案，你比如说在2016年的9月份，在优胜美地国家公园呢一辆大巴车车上都是游学的学生，那么发生了交通事故，一名学生呢因为交通事故而死亡。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安全事故呢？我们认为啊，这个首先第一个，这个游学团本身的这个人员结构上啊就有安全隐患，它是由几个 成年人带几十个未成年人，那么这样的情况下，这几十个未成年人是否能够被照顾得好，这本身就是一个难点，本身就是一个难题。那么关于游学团呢，关于游学的第二个大问题呢，就是游而不学的问题。就是很多这个游学的机构啊，带着孩子们来，本身呢安排的这些行程也并不是学习，只是一个普通的游览。你比如说去大学校园转一转，那么这样转一转呢，并没有真正的达到游学的目的啊，是一个空壳的行程，它没有这个让孩子呢没有游学的收获。 那面对这么多的陷阱，想送孩子出国游学的家长们应该如何去避免这些问题呢？您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 好的，主持人，如果说到建议呢，我们觉得首先第一个啊，如果在孩子啊年龄比较小的时候，比如说初中以前小学阶段呢，如果想游学的话，我们建议啊还是家长亲自陪同比较好。另外一个呢，如果说孩子大一点了，或者说孩子的的确确想和同学们一块儿去游学的话呢，那么我们建议呢就是要找比较正规的游学机构。另外呢，在孩子出发之前呢，我们觉得家长要给孩子一些安全的建议，比如说住酒店有什么安全的注意事项，你比如说呢在国外遇到困难呢应该找谁等等这些安全锦囊。第三个呢，我们认为呢就是说家长啊实际上在游学这个问题上应该抱有一颗平常心啊，不要形成一种攀比心理，就是说别人的孩子呢游学了，我的孩子也一定要游学。实际上游学这个活动本身对孩子有没有好处呢？我们认为有好处，但是呢有多大好处呢也不一定，所以说啊平常心是非常重要。 你看我们基本上刚刚探讨的都在小编上都有显示，这也是昨天央视最新的一个报道。因为目前市场的这个游学产品的鱼龙混杂，确实已经造成了很多影响，对于很多学生朋友们、家长朋友们，其实回来之后都觉得哎呦这不值。这些我们不能一面之词说你不值，您也是有责任的。比如我们刚才探讨了，您送孩子去之前您就把您的时间先打发了，您没有认真的看他这个产品是不是符合游学产品的几个标准。对不对？就造成了这样不好的影响，不好的体验。 对，其实从刚才我就着这个片中这个主持人的建议，我再讲一点，因为我是一个行内，算是一个行内的从业人员。那么我们呢，其实夏令营大部分利润率是不高的。那么就是靠数目。所以就像上率走量的。所以你刚才讲的，如果以游为主的，就容易走量。但是以学为主的，通常就不会有太大的量， 因为它这个人群比较细化， 对它的整个成本也比较高，因为量不会特别大。那么你研发这个课程，包括你请什么大咖来给你想什么交流，给你再上几节课，这成本就很高的。所以这个呢，可能单个的利润率会高一点。所以呢，基本上其实这个又回到了刚刚讲的那个，还真不能为价格论。你说哎，我找了一个公司，我最后看好像看起来大家的这个安排差不多，行程差不多，可能这边那么就是它的价格特别的低，那就是你基本上就可以初步的判断你选了它就是你的那个心里的那个差会非常的大，也就是说你挨骗或者挨宰的可能性就更高了。对。 哎，其实我想再说一个一点是什么呢，我记得2005年我第一次出国的时候，当时我们是我们电台组织的活动，带着听众一块儿去探访安徒生的故乡，去了像丹麦。虽然是旅行社承办的这个活动，但是当时还是以带着小朋友去为主。因为安徒生是写童话的嘛，所以很多小朋友们可能很想去看看安徒生的家到底是什么样。其实是放了，相比当时同时期的旅行线路来说，放了很多学习的成分在里面。但我们其实对外还是一个旅行线路，只是着重的以安徒生纪念他为主这么一个主题活动。我记得在出发前，旅行社还组织我们有一个见面，开了一个会，告诉大家比如说穿衣服注意啊，带什么插销板啊，然后在那儿要注意事项是什么呀，然后说说在海外的纪律啊。 对， 都有这么一项，但如今好像简化了，出行都没有这一项了吧？ 还是会有，但是这个呢也是家长要考量的，因为刚才这个视频里的主持人也说到了，他有一个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说是这个所谓师生比啊，也就是说成年人和孩子的这个比例，一般来讲呢，如果这个团呢他针对的年龄比较小，比如说十岁十二岁以下，那么这个比例呢会比较高一些，也就是说所谓高一些是说那、这个就是这个团里面的老师的比例会高一些，比如说一个老师他可能针对的是一个老师对三个学生四个学生，可能比如说他为了压成本可能到五个学生，但如果比如说这个团里面大部分都是大孩子，那这个比例呢相对呢就会低一些，就说他配备的老师呢就不会那么多。 嗯， 但是老师和老师之间呢也是有差别的，也就是说家长要鉴别的是什么呢，你要看说这个老师呢是临时招来的，比如志愿者呀，或者说 offer 一次旅行然后打个工啊这样的，还是说确实就是一直在这个领域里面工作， 对， 他是 经验， 对，他是对整个的这个产品非常的了解，而且呢他知道怎么跟孩子打交道，而且他对当地的这个比如说地接啊什么的都非常的熟悉，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您的这个体验呢就会非常的好。但如果比如说他只是一个临时工作人员，可能我干完这一趟我都不知道我自己去哪儿了，所以 甚至连资质都难讲， 对，所以他的这个投入程度呢肯定呢也会是不一样的。因为孩子来讲，比如说我们在整个的过程当中，除了一些我们能够想到的比如人身安全呀这些安全之外，其实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孩子和孩子相处，包括在一个陌生的环境和陌生的老师相处，他其实心理上也会或多或少的有一些问题，比如有的孩子可能比较合群，有的孩子不太合群，有的孩子呢可能在遇到问题的时候愿意跟老师说，或者愿意反映出来，有的孩子可能不愿意反映出来，他也许呢就是说甚至他都不愿意跟家长说，因为他会觉得说啊，你花了这么多钱让我出来我不高兴或者怎么着，你可能也不高兴。但是如果是有经验的老师呢，他就应该能观察到或者是能关注到每一个孩子他的这个情绪的变化，这样在旅途的过程当中呢，或者在游学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把这些问题给消化掉给解决掉，而不是让他就是越来越积累越来越积累唰一下爆发了，这样的话呢可能他也会是一个这个安全的这个隐患。 嗯， 就刚才不管这个片中讲的刚才脏脏讲的，就是我认为这个行前的培训要非常的充分，那么这个培训当然最重要，我们知道旅行最重要的是安全， 对， 包括刚才讲的是你跟陌生人，如果你掉队了怎么办， 对， 你如果对于他的一些交通的标志，包括一些求救，你的一些常用的号码，包括使馆的这些，就我们统称这些是安全的因素，这个是最重要的。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社会和文化习俗的问题。 对， 你比如说我曾经就碰到，我亲身我们办夏令营送一个学生，你知道中国的小朋友，我们说通常在家里就是皇帝的， 对， 他想做什么他就一定要做什么。他当时我们安排的是寄宿家庭， 我大概知道是什么问题了。 英国的很多的就是这个主妇啊，他等于吃完饭以后他是不允许你动厨房的，就是煤气啊或者冰箱都不让你动， 讲规矩。 对，其实呢人家你去人家家你做客嘛， 对， 你客居肯定你要，你比如说那小孩就是我必须晚饭比如说我睡觉之前要喝牛奶，那么你如果人家不让你动厨房，你完全可以跟带队老师去讲我准备好牛奶，对吧，我哪怕每天都买， 对对对， 都没有，都保证它的新鲜，他不，房东太太不让他用厨房，他一定要用厨房，就为此就起了冲突，冲突了以后房东太太就报警了，报警了以后呢人家警察就要把这个孩子遣返，就要走。所以我就想，就 我想知道最后怎么处理的， 就是叫孩子回来了，对，就提前叫他回来，拖延就回来了。所以脏脏刚才讲的就是说一定要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本来出去就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 对， 你如果因为这些，那警察就是叫你要回来嘛，所以 行前培训非常必要， 非常的重要。 对，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提示大家一定要去正规的机构去参与游学产品或者是夏令营产品呢？ 对， 就是你在不太正规的地方，这些可能步骤都省了。 对， 最后就是出现问题，到时候怎么办？这都是麻烦。 还有呢，我觉得家长在这个过程中责任更加的重大。你还真不能光依托一些机构。如果这些机构假设他没做好，孩子出了问题，那家长的责任也 也逃不掉的，是吧？或者说最受伤害最大是家长，所以我想呢，家长也得非常重视。就除了我们依赖这个培训机构，一些专业的机构，那么家长呢也要适当的去了解， 不能图省事儿。 对，就是该哪怕多说两遍， 对， 也不能叫孩子 对， 因为不知道。 因为一般的来讲比较负责任的话都会，我们现在很方便，比如我们会建微信群啊，以前可能会发短信啊，现在建微信群，就是这个带队老师呢会每天和这个家长汇报，我们今天都做了什么，孩子大概的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的。 对， 所以呢一方面呢就是说我觉得这是两个方面的事儿。一方面就是说孩子出去了以后就像这个风筝它飞起来了，飞高了哈，让他自己飞一会儿，就是不要，比如有的家长会做什么，他一看这个照片说，哎呀张三，那个你看，我觉得那我看那天气预报那边特别冷，你怎么穿这么少啊，你就不应该这样啊，就开始了，你知道吗？他其实他知道他冷还是不冷，或者说老师可能也会提醒他，就是你不要因为这样的事情就说啊，老师你们就不负责任或者怎么样。就是你如果觉得这个情况，你可以跟他沟通说，你看人家都穿着冲锋衣，怎么就你穿一短袖，你当时是没带冲锋衣吗，还是你什么情况？你跟他沟通，你发现了这个问题之后，如果需要跟老师沟通，你跟老师沟通，那么下次的时候避免这个问题。一方面是不要一看说，哎呀，怎么那个他们都去那哪儿哪儿了，就我的孩子没去什么的，不要就是说一上来就火冒三丈就怎么着了这种。 这是我们国家家长的一个特色， 对， 实在是粘性太大。 对， 我们也能体会家长。 对，就是说他既然出去了，你就让他这个风筝在天上飞一会儿，这个线 anyway 是在你手里攥着的，他就是他随时都能收回来。但是另一方面也是宗老师说的，就是说你看，比如说我们还是要关注，而不是说，哎，没关系，我儿子在外玩的挺好的，我觉得玩的挺好的。其实可能你看他的情况，就像我们说的，一个方面是说，哎，他没在，他可能有很多种情况，一种情况是说他当时去干什么了，或者说他自己就拒绝，我就不要拍这张照片，没关系，有这种可能性，也有这种孩子在特定的时候，他就那拧劲上来了，他就不拍。但也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说确实出了问题了，那你通过观察这个细节，一方面不要过于较真儿， 对； 另一方面不要过于放松。 就是说，家长这个关注点应该放在该关注的地方， 对 对， 是吧？ 对， 就是他是不是你为什么大家都去了那地方，你没有去？是当时出了一个什么情况？那比如说他可能会跟你说，因为小孩子嘛，他们在一起就上一分钟可能就打起来了，你知道吗？我说所谓加引号的打，就不高兴了，我再也不理你了，谁谁谁，我也再也不跟你做朋友了。可能下一秒钟他们又好了， 对。 但有一些情绪可能延续下来，这一天有的孩子可能他相对来讲就是说，他没那么，就是说我们讲话叫没心没肺也好，或者怎么着，对，发泄的慢一点，这个情绪又延续下来了，那家长也应该关心，因为你最了解你的孩子。 反正孩子出行之前呢，一个是行前培训，再一个就守规矩讲礼貌这个事儿。 对， 真的，我觉得这个 强调一下， 这不光是强调，我觉得这个是家教的一部分。 对， 真的，其实我们做家长的啊，有的时候提醒大家，不是说光给孩子买贵的玩具，花一大笔钱送他出去玩，参加各种各样的营，就是疼孩子了。我觉得你应该细节之处都要做好，尤其孩子如果要开启一段游学的话，那势必是超过一个月的时间，那必定会和陌生人甚至外国人相处，那我们能不能把自己管好，守规矩，守当地人的规矩，然后人家有家规要守好人家的家规。比如说我们知道有一种比较世界公认的游学产品叫 homestay 嘛，其实欧洲很多国家很流行，我去这人家住，然后呢等于这家人提供我饭和住宿，但是呢我可能会要么打扫一些卫生，或者是他们家有小朋友，我可能教教他中文，总是每个家庭就是预知的是不一样的。 对， 但是像这种首先你进入到人家家庭里就是要守人家家的家规。 对， 我记得我游学的时候入住我们家房子第一天，房东给了我一本儿，说的这是我们这个小区这个楼里面的住房须知， 对， 几点不能开洗衣机，几点不能开洗碗机，因为会吵到邻居。 对， 所以在这一点上也是要注意的。那最后一点时间吧，两位再提示一下，比如说在以后家长朋友在假期想给小朋友们报这种游学产品的时候要注意的哪几点。 我先说一个时间点的问题吧，因为有的家长了解，有的家长不了解。实际上如果您现在对寒假的游学产品感兴趣的话，那么在秋季学期开始的时候您就可以关注了，因为很多呢在秋季学期开始之后就开始招募了。 招募， 特别是 寒假的了， 寒假营是在秋季学习，就九月份开始的时候就开始陆续开始招募了。 对， 特别是 澳洲吧，就是夏令营。 对，就是特别是这种出境啊或者是出国的，因为它有涉及到一个证件的办理，涉及到一个签证的申请，还涉及到很多其他的这个比如机票的预定啊，所以呢就是尽可能的呢提前，因为好的夏令营呢大家就是口碑口口相传的这种可能很快就爆满了， 早开始着手。那邹老师呢？ 我呢主要是想，我们说了很多不好的地方，但是对于游学这个事情，我觉得总归来讲是市场有需求的，那么对于学生也是利大于弊的，那么对于我觉得很多公司也在努力的去做，尽管这个市场有不完善的地方，我也希望大家不要认为好像这个市场就怎么样怎么样多么都不堪，所以呢我也希望通过这个节目呢，我们能够发现一些问题，我们能去面对 解决， 然后呢把希望这个市场也会将来越来越规范越来越成熟。 嗯，我们绝对不是说让您说哎别去了别去了，而且 说 怎么能够友好并学好。 现在这个市场呢是相对混乱一些，是因为首先责任就是在于家长，你没有擦亮眼看清楚。 对， 另外呢我也希望就是有关部门吧可以把这个产品更加细分一下，像我们最开始说的什么是夏令营，什么是游学，什么是旅行线路，它是什么品质的旅游就可以获得到什么样的体验。 对， 所以这样让我们家长朋友和这个旅行社乃至教育机构之间没有那么大的矛盾。 对， 也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参与到我们的讨论，收看我们的节目。这一期节目呢我们做了一个市集小调查，是游还是学，您有您的答案了吗？我是苗山，希望您继续关注北京青年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